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大匪看天啊，咁啊做呢次又会俾人闹啊，因为今日讲中美谈判，咁寻日开始咗噶啦，咁咧就第一轮正式谈判，咁咧就大家双方晒马，啲僆仔出晒嚟啊，全部都系美国啦，四五十人啦，就全部都系副部长级啊，稍微出名嘅都未有，咁有啲咧大陆咧就百几人，哇喺大包围都系副部长级。大家咁上下级别啦，咁有好多人就话搵啲二打六出嚟讲，可以讲到啲乜嘢啊？多数都死噶啦，美国佬系要玩借你冇诚意嘅，点样？其实呢啲嘅观察系好低级水平，点为之低级水平啊？两个大佬倾掂数，两个大佬倾掂数，特朗普、习近平倾掂数，推动呢九十日吓暂停嘅。即是休兵啦，罢战啦，大家俾时间大家倾呢个中美协议啦。跟住对上一次咧，人面就少啲，即系嗰啲啊，即系可能三几个啦，啊刘鹤啊、黄岐山又过去嗰边拜会啦，呢边啊又经济顾问啦，全部基本上有头有面碰咗头之后，就有今次真真正正嘅中美。贸易谈判点解啊？大嘅讲完，跟住交俾细嘅做。点解咁多人啊？真系要交俾细嘅做。如果由呢一份咁嘅名单，由呢一个人数，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你听，呢单嘢基本上倾得七七八八噶啦。因为点解啊？要咁多人啊？因为要倾细节，倾细节嘅嘢。所以要咁多人真正喺度做同埋处理嘅人，因为之前呢大家都企到好僵硬硬肯硬，因为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底线去到边度，想点样倾呢次嘢，但係经过呢咁耐嘅一年嘅接触，佢哋而家基本上佢哋嘅底线大家都知道，然后埋台倾，攞咗个大框架，而家开始倾细节，所以有咁多人，而呢啲人係实际係叫做咩技术官僚，即是他们真正就是操作那部分，他们知道他们的困难，他们面对的什么，然后去解决。当然啦，习近平不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战令到共产党呢焦头烂额，而特朗普亦都不知道，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中期选举过到那下，我就是宇宙唯一最天际最强人物，和超人的家没有分别。但是中期选举输了，通俄门啊，撤兵谈判啊，甚至那个叫做律师啊，跟他搞定了那个靓女模特儿定乜嘢啊，性交案啦，可以咁讲，俾咗钱啦，叫封口费嗰单嘢又出晒嚟， 根本上就拖到特朗普气都冇得喘。喺咁嘅环境底下，佢哋大家即系其实我之前做个节目讲过，好耐之前讲，我话咧中美贸易战一定打得成。咁卒之成啊，全部搞掂晒。但系当佢哋一揸硬嘅时候，彭斯当日揸硬就俾面色啊习近平睇嘅时候，我就已经做节目讲话，大家都有妥协嘅迹象，一手软一手硬，埋位倾噶啦。咁到今日临门一脚嘅时候，而家你就睇到摆晒人阵营出嚟，仲有一个最紧要嘅消息就系留学，因为中国而家三大。真正主要的人物习近平、王岐山、刘鹤，刘鹤主打经济，所以在今次的会议第一天的时候，临完的时候刘鹤来，这个信息很简单，表面摆出来看他就是这么多。为什么会来？第一，肯定是有些好消息，即是说中国呢方面系接受到，同埋佢哋可以接受嘅方案定咗落嚟，所以留学嚟撑场。如果唔系咁样，大家两方面倾唔掂数，嗌到好强硬嘅时候，留学冇必要出现，因为一嗌到强硬嘅时候咧，大家冇弯转，唔知道会去走个方向走边。如果留学一嚟嘅时候，无形中俾人嘅感觉就系佢支持中国。呢一方面嘅谈判嘅副部长嘅部长级去倾呢单嘢嘅人，咁大家谈判嘅时候就会更加多猜疑。但系留学嘅出现就系制造到一个气氛，就系话我哋两方面基本上已经系攞到大致嘅共识噶啦。跟住细节点样倾，好快脆你就见到啦。即系话中美贸易战喺呢段时间唔系完咗，而系有利嘅消息同埋可以妥协嘅地方，好快制定出嚟睇到。而呢一次制定出嚟唔止一千亿，唔止一千亿。嘅税项同埋货品嘅款项，美金计，所以有阵时即系我都话啦，你听我同其他嘅即系有识之士啦，你地盘好唔识，你唔使呢个声，我好表面嘅啫。有个人咧叫做杜明志啊，杜志明啊，唔知佢，你睇嗰啲嘢系人都识噶啦，系人都明白噶啦，好肤浅啊你。呢、這个世界好多道理好肤浅。好简单，好明白，但系好多人就系望住当睇唔到，净系谂自己心目中相信嗰套，然后就共产党亡啦、死啦、扑街啦。今日话俾你听，所见到嘅就系咁，啱啱？有啲人就话：哎呀，而家佢受外国压力啊，习近平啊，所以咧要同台湾喊话，又话派兵打仗。其实佢从来都咁讲噶啦，几时唔系咁讲啊？唔使解读呢说话嘅，因为唔会打。亦都话：哎呀，佢咧就嘅工业啊，未来十五年啦，一定要统一台湾啊。究竟呢个人嘅思想？有乜嘢？全部都系空谈，只不过佢发呢个狠话系话俾，系要同中国人民交代，因为佢系用民粹民族去令到呢啲人去支持佢做呢个皇帝。喺每一度咁上下嘅时候，就要俾多少兴奋剂，或者大麻，或者揈头，俾我哋嘅中国人民食。等佢哋麻醉佢哋，觉得我中国共产党系好强硬、好坚嘅，顶得住啊！而将佢哋所有嘅人民嘅大部分嘅民心摆咗喺度，所以最近亦都发现咗翻墙啊，俾人哋拉到啊，广州嗰个翻墙俾人拉到，罚则系俾一个。吸毒嘅人仲要多，證明 VPN 比犯。 更加危害中国安全。点解？就头先我所讲，唔想你接收外来嘅消息啦。所以咧，习近平对上一次佢放话都讲啦，可以改嘅都改，不能改嘅一啲都唔能够改。唔能够改嘅系乜嘢？枪杆子、笔杆子，同埋共产党执政。呢三样嘢绝对不能放，不能改。而家所有嘅党政军集晒习近平一身，唔好成日再讲反对势力啦，唔好咁白痴啦。我举咗好多例噶啦，而讲呢啲嘢你自己盲目咁样，哎呀，佢嗰啲反对派呀，想办法拖佢落嚟啊！边个拖到佢落嚟？讲一个嚟听下，边个而家可以同佢抗衡到啊？讲一个嚟听下。冇，叫江泽民啦，揸住拐杖推住轮椅出嚟话反对佢啦，吓、啊、喺军队里面嘅势力，而家边个唔系佢噶？你话俾我听，噏啲嚟听下，噏两三个名出嚟，唔好咁好笑啦。当成个互联网人民监控到咁样嘅时候，连唔使人面识别啊，荷里活更高化妆都死啊，因为佢用你嘅行路嘅姿势嚟判断你啊嘛，而家去到。所以做节目呢其实是难做的，因为呢都会越讲越少，哎，你越讲越少但有生意嘛，你讲呢啲冇意思㗎啦。我咁样讲，你唔好以为自己系边个先得㗎。我从来都唔觉得我系边个。你哋嗰啲人以为好有影响力，你喺度噏来噏去，边个有啊？边个共产党威胁你？因为你境外，佢费事理你添啦。你话桂文海唔系啊？桂文海因为佢嘅书系一本一本带翻去，跟住传阅啊嘛。你传阅嗰本书嘅时候，不受共产党监控，因为你咪手机到嘛。真系咧，别人笑我太低 B， 系嘛？即系啊，唐伯虎、周星驰啊，节目就做到呢一度啦。咁诶。希望大家啦，真真正正用脑谂下我讲嘅系咪事实，同埋咧可以回顾翻我过去呢半年做关于中美贸易战同埋中国啊嘅经济状况。我哋唔能够期望佢爆，你简直系五毛啦！有啲人话你嗰啲听众系五毛啦，系咪啊？冇知识啦，你错。只不过我想做返一啲真係有讨论性同埋有逻辑性嘅节目，唔好只係慢五得个闹字，闹完好痛快之后呢，扎公派扎公派扎根平死仆街，你条咁嘅撚样啊，屌你老尾，你迟早仆街㗎，一有咩事啊。咁头先你几句说话，我諗我都要坐监啩，唔係咁样，係想真真正正一啲人回归返理性啲去分析一件事。所以近来呢，萧生做节目呢，是我见萧生有历史来做得最好的。是咪讨论讲一个框架，尤其佢讲大中华交，我万万及唔上，百分之一都做唔到。因为我自己承认咗我自己本身就是大中华交。同佢一样，我鍾意仰慕历史诗词，虽然唔叻，是咪对中国嘅传统嗰套我深信。以孝立国，是咪？所以对亲人屋企人好。萧生呢将一套呢，譬如甚至我讲刘德华同讲古天乐，我讲咗人应该点样睇一件事，同埋点样尊重一个人，但係讲得好似萧生咁精彩嘅呢，惭愧。佢有句说话讲得啱，我唔系拆佢鞋嘅。点解我系烧粉？佢唔啱嘅嘢，我真系闹到佢仆街。因为我真系佢嘅粉丝，我真系觉得佢唔啱会出声，无关钱经济事。佢有钱啊，乜乜唔系，系你个人。当然啦，人格值唔值尊重可以有讨论，但系佢嘅知识同埋佢讲嘢嘅表达方式，令我学到嘢。既然佢令我学到嘢，我就值得尊重。多谢大家，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